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静乔。本周寻找诵读人的诵读征集主题是岁月，诵读小站邀请你一起来诵读与岁月有关的篇章，分享你的岁月感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诵读小站小程序当中的优秀朗读者朱萍萍为我们诵读跨越自己。 跨越自己，我们可以欺瞒别人，却无法欺瞒自己。当我们走向枝繁叶茂的五月，青春就不再是一个谜。向上的路总是坎坷又崎岖，要保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有人悲哀，有人欣喜。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 如果你喜欢他的朗读，请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为他点赞，助力他成为我们寻找的诵读人。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上传你的朗读作品参与评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的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随着这样综艺节目的火热，原来呢很多只是在某个特定群体之中会流行的一些词语，慢慢的就成为了生活当中常见的词。比如说宝藏女孩，是吧？原本呢这个词是少女团体的支持者们经常使用的。那当我们发现某个女孩这个优点似乎好像无穷无尽，怎么挖都挖不完的时候，就会称呼她是宝藏女孩。那么后来随着这个创造101的热播呢，这个词就变得非常常见了哈，不是罕见。 那么在节目当中担任导师，被众多宝藏女孩围绕的音乐人胡彦斌，最近呢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呢也很潮，叫做《宝藏男友》。其实呢，我们来回顾胡彦斌的整个职业生涯，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状态，发现他呢还真的算得上是一份宝藏，好像真的是拥有用不尽的才华，同时呢还总是利用新的技术来给我们带来惊喜。那么今天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一起聊的就是宝藏男孩胡彦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其实呢，从出道开始，胡彦斌就一直在不断的给我们制造惊喜。那么这几年呢，是越来越火了。但其实呢，他出道还是真挺早的，在1999年，是吧？16岁的他呢，就参加了上海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获得了最具潜质大奖。虽然说这个名字呢，好像听起来跟那唬人的山寨比赛一样哈，但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大赛。当时呢，四大唱片公司百代、环球、索尼和华纳都有参与。比赛之后呢，胡彦斌就和步声音乐签约了。你听这名儿哈，不过可能呢是因为年纪太小，所以说并没有立刻出道。直到2002年的时候，在我为歌狂的余温还没有褪去的时候，他呢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叫做《文武双全》。本来呢，唱片公司是计划找大牌制作人帮他搞创作的，但是呢，收到的作品呢，都不太让人满意。那么就在这个坎儿上的时候呢，有人听到胡彦斌自己随便哼唱的腔调，觉得哎还不错啊，就直接把他就是哄到录音室去录了一个样带。于是乎呢，在这张专辑之中，胡彦斌自己就搞定了3首歌，另外还参与了一首歌的作曲。那么这个事情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新人来说，可以说的是盖章有才了。一起来分享胡彦斌的歌《告诉我》。那么这首歌呢，收在专辑《文武双全》之中，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之一。 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告诉我，来自胡彦斌。这张专辑的当年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它呢让胡彦斌成为了第一位在台湾和香港还有内地同时推出个人专辑的歌手。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这和他所在的唱片公司有关系，但同时也是证明了胡彦斌的实力所在。那凭借这张专辑呢，胡彦斌当年拿下了很多大奖，那随后呢他也登上了更加广阔的平台。那一年呢，他所在的步声音乐开始和百代唱片合作，联合成为了 EMI 步声唱片，全面代理百代唱片在内地音乐市场发行工作的同时，也达成了资源共享。于是呢，胡彦斌就合作到了更多知名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这样的机会。于是呢，在文武双全发行九个月之后呢，胡彦斌就献上了第二张个人唱片《文武双全升级版》。那么听这个名字呢，大家应该是不太会有啥期待的吧，因为太像第一张专辑的重制版，人感觉好像不太用心，但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专辑发行之后呢，歌迷们非常惊喜地发现十首歌都是新作品，而且呢胡彦斌不但包办了很多歌曲的词曲创作，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当时的胡彦斌呢依然是那个不到20岁的年轻小伙子。一起来分享胡彦斌加萧亚轩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进行式》。 事情在生活中积累成情趣、yeah, 你的眼睛和你说话的语气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yeah, 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情，随着日子点滴成默契， 进行式来自胡彦斌加萧亚轩。这首歌呢收在胡彦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文武双全升级版》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卖到了20万张，让刚刚年满20岁的胡彦斌完全打入了华语音乐的主流市场。当时呢很多人都在猜说，这家伙还能不能再进一步呢？ 不久之后，胡彦斌呢就用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能。2004年8月，他发行了专辑《音乐混合体》，几乎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和编曲制作的工作。真的顺便一说哈，那首刷遍各大排行榜的《红颜》就在这张专辑之中，一起来分享吧。 近朱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这一世阴影我不要，这仇换来红颜一笑，这一句有过海的轮回。 红颜来自胡彦斌。那么说到他刚刚成名的那几年呢，总会想起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辆车，而且呢只要是车就可以，不用多名贵。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经常在家里写歌，没有属于自己的录音室，所以说呢需要经常背着一个1米6左右的合成器往返于家和录音室之间。那么当时呢，他在上海生活，上海呢又是一个多雨的城市，所以说每逢下雨的时候打车就很痛苦。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小有名气，所以说打车的时候呢很容易碰到认识他的人。那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胡彦斌就只能表现得特别绅士啊，来来来来，让给你，把车子就让给别人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又经常发生，所以说就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一起来分享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吧，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胡彦斌的翻唱。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 不知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人有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胡彦斌的翻唱。歌坛的新人呢，真的是需要光速出唱片，当然要保证质量哈。但是呢，已经有了一定地位的歌手呢，好像就不需要那么拼命了，可以稍微放缓一下发新作的脚步，开始追求音乐的内容和质量上的进一步提升。于是呢，05年之后的胡彦斌就选择了休整，每隔一两年才发一次专辑。不过呢，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面都能有几首传唱度很不错的歌曲，比如说《音乐密码》专辑里面的《皇帝》，专辑《男人歌》里面的《男人 KTV》等等。那就这样呢，胡彦斌就一直保持这样的节奏，一直到出道十周年。一般来说哈，十周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年份，很多十年来呢都相当活跃的歌手，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年没有处理好就直接没落了。但是胡彦斌呢，他的选择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没有大规模宣传，没有举办什么纪念活动，和前公司的合约到期之后呢，大大咧咧的去国外留学了。不光如此呢，他还干脆出了一张专辑，名叫 Who Cares， 谁关心呢，真的可以说是不 care 到底了。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胡彦斌的男人 KTV。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男人歌，想给谁来听？

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宝藏男孩胡彦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CC 说，不得不承认胡彦斌真的好有才华。前几周呢看《梦想的声音》，他改编了网上非常火的《纸短情长》，改编之后的版本呢非常高级，确实呢也是很好听，和原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不过呢，我倒觉得这并不是一次特别成功的翻唱，就是因为太高级了，反倒显得不那么接地气了。如果原唱呢就是这样的风格，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了。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到了胡彦斌呢跟前公司合约到期，然后呢就去留学了。那么在2014年，31岁的胡彦斌呢和原来的公司合约彻底结束，那一年呢他选择了不续约，彻底结束自己的打工生涯。干嘛呢？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那别看胡彦斌在歌坛上取得的成绩还不错，而且呢职业生涯听起来顺风顺水，但是呢到了创业的时候却是处处碰壁。2014年创建工作室并不是他第一次当老板，早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尝试创业了。当时呢他和唱片公司的合约到期，不想再续约，公司呢就计划帮他打造一个厂牌。因为胡彦斌的父亲呢是商人，胡彦斌的多多少少懂得一些，小的时候呢也经常帮父亲出主意。家里人说呢他有，也夸他哈，说有商业天赋等等这样的话，所以说呢胡彦斌立刻就答应了。那么当时呢是金牌大风的老板郑东汉力推公司，和胡彦斌共同出资成立了一个名为风风火火的厂牌。那个时候呢胡彦斌的工作呢超级简单，虽然说挂着老板的头衔，但是负责的事情呢还是写歌，无非多了一个就是带新人，几乎呢不参与经营管理。结果呢就导致到后来就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兴致，索性呢就关掉了公司。不过现在来看呢，其实如果只做创作和带新人的事情的话，基本上还不能够完全说这就是你在创业，对不对？继续来听歌，来自胡彦斌在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当中翻唱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是否对你沉默的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之中有千万种理由，我一句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留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祈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许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把你就抱紧爱惜。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无悔？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的是不是我的错，给你的自由却过了火。为了他 容易总是会事与愿违，别离太多手很怕你远走高飞，是不是在一起的日子的乏味，还是太多我对你会无缘无悔觉得说累，逃避面对浪费忏悔折磨后悔支离破碎跌不下位，无自律的机会再回不到位，给还是不给是错还是对，到了天黑你是个偷心的贼，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许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就抱紧爱惜， 这是来自胡彦斌翻唱的过火，是不是跟张信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哈？2014年的时候，胡彦斌成立了泰歌文化工作室。在成立之前呢，他本来是想继续找唱片公司签约的，但是呢，几乎和所有公司谈了一圈，觉得这样的相互绑定的模式呢，真的已经过时了，真的不如自己来做吧。于是呢，就拿自己的英文名 Tiger 创办了工作室。这一次呢，胡彦斌的创业还是比较成功的。目前泰歌文化依然是以胡彦斌的个人业务为主，并且呢，尝试为不想与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提供菜单式增值服务，解决音乐创作、音乐录影带制作、宣传发行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呢，胡彦斌当时也想过把工作室做大，但是呢，有两件事情束缚住了他。首先是这个泰歌文化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看来是比较成功的，怕盲目转型会导致失败。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和朋友们开启了另外一个创意项目。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牵扯到精力的，但是具体是啥，我们听完歌再说。来自胡彦斌的《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都得学会收敛，当被唠叨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再顾及体面，给我一张干净的无需可怜，反反复复走的心酸，怕你花的迁就，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难，吃不来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你努力不变，而最后还要我承担或者是你累的，或者是我觉得默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给忽略猖狂，不是不敢承担，输得面向是种的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起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 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来自胡彦斌。2013年的时候，胡彦斌和发小一起聊天，把当时的音乐产业里存在的模式啊，大家都探讨了一遍，捋了一遍。最后呢，两个人聊得很尽兴，决定呢一块儿往一个领域进军，就是音乐教育领域。那么他的这个发小呢，也不是一般人，是中国达人秀等众多综艺节目的音乐执行总监。于是呢，两个人合作就开创了一个班，叫牛班，就很牛的班。同时呢，胡彦斌又发动了自己的人脉，把当初在电影学院进修时认识的朋友，还有在游戏公司担任运营总监的好友一起都拽了出来，一起创业。这次呢，可以说是胡彦斌真的找到了创业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他基本上每天都是早上9点钟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晚上呢基本上都是10点以后才会走，放弃了大量的创作和演出的时间。那也正是为什么那几年他突然不选择出歌了， 当时呢，胡彦斌的想法就是，如果这时候我去做综艺，或者说是做别的，那步子呢就会跨得太大，对自己的创业不会有任何的帮助。那么直到后来呢，牛班步入正轨，甚至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学员已经能够担当一面了，开始服务于各大综艺节目了，胡彦斌呢才重新回到了他原本的歌手身份。继续来听歌，来自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强，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两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 你要的全拿走，来自胡彦斌。那么回到歌手身份之后的他呢，好像要把这几年憋的劲儿一下全放出来一样。之前呢，有网友做过统计，光是在2018年今年他自己发行的歌曲，加上为别人创作制作的歌曲，已经突破了40首。是的，年初呢，他还发行了专辑叫《Feel 推好》，这个名字很怪哈。第一个字呢，也是一个罕见字，左边呢一个要，要不要的要；右边呢有一个勿，勿就是请勿随地吐痰的那个勿。那这俩字合在一块呢，是一个上海方言，意思就是不要。后来呢，他又隔三差五的出单曲，那放眼整个华语歌坛，真的是相当相当相当高产了。后来呢，有人就问他，就是他就说最近写歌感觉特别爽啊，我今年还想再发一张专辑呢。看来真的是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一起来分享胡彦斌在梦想的声音舞台上改编的作品，叫做《眼泪》。 伤的滋味，而眼泪忍住眼里不让你看见，而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眼泪来自胡彦斌。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宝藏男孩胡彦斌。那我们最后呢，也用宝藏男友这首歌来结束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呢，听完了今天这么多歌曲，胡彦斌真的是怎么说呢，像一个宝藏一样哈，取之不竭。你看呢，他的风格真的涵盖的很广，嘻哈、节奏、蓝调、都市、电子乐等等，甚至呢还在刚才我们听到的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等等歌曲当中探索中文发音和节奏的一个搭配。所以说呢，叫他宝藏男孩真的是一点儿也不令人觉得意外。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是来自胡彦斌的宝藏男友。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恐怖影片《闪灵》的上部。所以说因为是恐怖影片，再次提醒大家选择收听吧，明天见喽。 幸福的转角，突如其来的乱心跳，浪漫墙在这里停靠，尝一口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被你偷了，无条件做你的依靠，不自觉上扬了嘴角，没有人会明了，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真实的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刺激和感动，而相聚真想要你不再是做梦，是你让我变得富有，只做你的宝藏男友，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遇见了幸福的转角，突如其来的乱心跳，浪漫墙在这里停靠，尝一口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被你偷了，无条件做你的依靠，上扬了嘴角，没有人会明了，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真实的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刺激的感动，而相聚真想要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真实的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刺激的感觉。